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9集，疏通。于小在有让人平静的能力，他那微带着口音的话一出来，再大的事儿也能等等。他说的都是实话，不是为着偏袒谁，而是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。地方春耕农植直接关系到今年大周的所有动向，两大边陲重地的军粮都依赖着绝西十三城以及河州一线的粮食收成，所以谁都不敢马虎，这是天下第一要务。怎么办？强拆必定会引起民愤，晋军现如今有一半人都是去都军户，家住东龙大街的不多，但也不少。海良一把这件事交给晋军，其实是交给萧迟也，因为这事一旦交给了八大营，就没有折中的考虑，韩晋会直接叫人推平，但因此埋下的隐患却无法忽视。这就是要萧迟也想办法。萧迟也缠紧虎口，正要开口，却见雨里走来个人。沈泽川冲他们拱手： 我猜诸军在此，关沟如今进度如何？ 难办呐，唉，不好拆啊。 岑玉长叹： 户部的难处归根到底就是摸不清后边春耕的费用额度。 沈泽川面上平静，面颊却浮着些红色，他看着雨： 这账实际上可以估算，部才看过锦衣卫记档，对此颇有心得。总督若是不嫌弃，听我一言。 萧迟也盯着他： 正父请讲。 沈泽川想了想： 去年新帝登基，各地大赦，绝西因此免了三成税银。他们去年是个丰收年，除了怀州、中博、敦州上报了灾情，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。总督，敦州今年粮食吃紧，府衙肯定要去仓廪盛满的磁州买粮。年初大雪，中博大雪压屋，世子不是把今年离北铁骑的军饷划出了40000两给磁州周转赈济吗？这个情现在可以让磁州还了。你请世子给磁州州府周贵书信一封，让他今年给敦州卖的粮食按照40000两折下来，这样户部今年就能在磁州拨款上省下钱，正好用于现在的拆屋补贴。 于小在思忖着： 但吞占关沟的事情追究起来也是罪，户部不能办吧？ 按照律法，吞占关沟的事情确实要罚，可特别的时候总要特殊对待，不能沉沉相因，还拿死板那套往里带。 沈泽川微微停顿： 朝廷见不得灾民，这钱补出去就是恩情，是皇恩浩荡的事情，此事由岑大人去谈最合适不过。户部也并非铁石心肠，只要没错，账也清楚，钱能足够，他们必定会马上着手办理。 督察在即，考察关系到各部人员升迁，大家都愿意拿个优异，只要说得过去，办是肯定愿意办的。沈泽川看向萧迟也： 再谈磁州，中博今年要兴建旧城，虽然还不知道会派遣哪位大人去，但到时候请动人手也是笔花销。总督因为此事沾了磁州的情，待到兴建旧城时，大可把那笔人力花销算到今日被拆的人家身上，由他们各家分拨人手去磁州劳力，由禁军押送，个把月的时间就够了，也算是吞占关沟的责罚。这5两银子不拖不欠，发的人放心，拿的人也安心。 不仅如此，磁州经此一事也从欠着离北的情变成了双方互帮互助的关系。周贵只要不是傻子，就该明白这是个交朋友的机会。沈泽川话音一落，于小在就抖开蓑衣给岑玉披上。岑玉马上就要去办，迈步前重重拍了拍沈泽川的肩膀： 镇抚大人，此刻时间紧迫，我话不多说，待这一场结束后，我岑寻义在寒舍备些匪镯，恭候光临。 他戴上斗笠， 带着于小在就走。 宫里还好？ 萧迟也握了沈泽川的手腕，谭太虎欲言又止，还是没吭气。沈泽川反手从他腰间勾了腰牌，看了片刻， 太后召集各部大臣准备算账，你不在其中正好，关沟要赶紧排，事才有些场面化。但你要明白，这几日要是还说不通，就要责问你了。 两个人站在这里，萧迟也不好再碰他，但见他让雨水冲得病态危险，就说： 阁老叫你看着宫里，你回去坐在办事房里喝杯热茶，盯着门就是了。 那是韩城的事情。 沈泽川转头， 师父在昭罪寺，我也担心。事不宜迟，你先去忙吧，我得跟着户部的人在后面处理灾民赈济的事情。 萧迟也还想说什么，那头韩静已经提携叫他了，他只得松手，退了几步，带着谭太虎和陈阳转身跑了。沈泽川头痛欲裂，在雨里浇得清醒了几分，也转身招呼葛青青带人往低洼处下。疏通关沟不好干，这会儿又脏又累，户部的人下个水也要换鞋提袍，带直的都缩在棚子底下，连水也不想沾。反正这是海良医交给工部和禁军的差事，他们是来帮衬的。沈泽川道士看他们聚集的人还不够十个指头数，他知道户部下边混惯的人最油了，没点好处使唤不动。葛青青问： 这天都要黑了，人怎么只有这么点儿？ 那点头哈腰招呼沈泽川坐的官员说： 叫不动嘛，前头的禁军不是还没挖完吗？等他们这夜挖过去，明早再招人也来得及。哎，大人快坐。哎呦，这淋的，快喝杯热茶，好歹暖一暖，别冻着自个儿啊。 沈德川没动，打量棚子，笑道： 自个儿起的棚，盖得好。 那官员捧着茶，喜笑颜开： 嘿嘿，可不是，这会儿忙的，哪有人心疼咱们，只能自个儿盖。 他话音渐小，因为锦衣卫都肃立在沈德川后边，看着他，没一个人笑。沈泽川倒还好，接了茶喝了一口。官员谄媚道： 这是河州好茶，专门泡给大臣。 沈泽川翻手泼了他一脸，官员一惊，大叫一声，连连后退。沈泽川用指尖点着杯底，把茶叶都倒干净，面上居然还是那张笑脸，在这咒语里越发浓丽好看。沈泽川温声说： 茶嘛，算我敬你，怎么没喝到呢？ 官员仓皇地拨着脸上的茶叶： 太急。 沈泽川扔了茶杯： 阎王点名，不急不行。元府严令锦衣卫督察赈济一事，就地斩杀的命令挂在脖子上套的还是不够紧。哼，这茶我泼在地上，你是一定要喝的。既然站着接不到，不如我送你一程，你去底下给我喝干净。 官员慌忙跪地： 大人，大人这怎么能呢？卑职好歹也是六品朝官，哪能说着哎呀。 咱们赵狱里拿过的人就没有四品以下的。 葛青青先跑，一脚把他踹进水里： 政府叫你喝你就得喝，你看是活着喝还是死了喝。 官员滚进水里，见沈泽川扣着刀瞧着自己，立刻用手捧水往嘴里塞着，哭道： 我喝。 周遭原本还立着坐着各种姿态插科打诨的人全部悄悄站立，规规矩矩地靠在边上。沈泽川扫他们一眼： 这差事能立刻办吗？ 众人齐声： 全凭政府大人差事。 沈泽川抽出蓝帕子试手，微笑着说： 我一个督察的哪懂门道，差事不敢当，我们锦衣卫跟着各位就是了，走吗？ 谁还敢留呢？那官员哆哆嗦嗦也想上来，沈泽川瞟他一眼，他又退了回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： 大人。 沈泽川临走前宽慰道： 这一接呢， 喝完再上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